美国总统拜登确认正是考虑外交抵制明年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白宫表示，考虑外交抵制是出于对新疆人权实践状况的担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干涉。他说，美方抹黑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对中国人民来讲是笑话。美方还就其他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指责，更加是不符合事实，完全站不住脚。天气方面，与偏东气流相关的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49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3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0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2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9.3，跌16.7；腾讯控股496蚊，跌8毫。碧桂园服务53.7，跌5.25；美团280.8，跌4.6；京东集团352.4，升29.4；盈富基金25.18，跌2.2；比亚迪股份299.8，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6.4；快手96.3，跌2.15；融创中国15.4，系升1.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英镑10.474，瑞士法郎8.393，澳元5.661，加元6.177，新西兰元5.468，欧元8.815。每百日元对港元6.8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51。日经平均指数报29,745点，升147点。港金报17,26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29美元，卖出1,8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桥面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另外咧，近住大涌道回旋处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都已经清咗场，咁车龙嘅大消散。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永德里广场。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繁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圣座治大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开始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荃湾的永德街因为爆水管，现在德士古道的车辆暂时都不能够左转永德街，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泉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元朗公路桃园围落斜去屯门、屯赤隧道出口去九龙和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

11月19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咦 ，Hi！ 你做咩坐咗个支咪？哦，你支咪俾人霸咗。 我支咪俾人攞咗，我咪坐第二支咪咯。呢个世界上咁多支咪， 诶，俾翻你啊！ 俾埋我而家两支 咪 啊！ 哇，双咪齐行，哇，好叻啊！哇，咁啊，今日点歌嘅点歌对象都 post 咗上网，大家可以睇啦。 Yeah！ 就系呢个 Harry Potter。 Harry， 我想系 Dobby Three。 因为就、可能大家都睇到佢哋啱早 二十周年 啦，十六 电影啊，讲紧电影， 电影系列第一集出嘅时候已经二十年前啦。有人觉得过得好快，有人觉得好慢，或者又冇感觉咁啦。咁但系都横跨咗咁多年，可能你冇睇过都有听过啦，冇听过都 知系咩人啊， 都见到下啦，咁样 都认得副眼镜啊， 系啦，知系咩嚟啦咁。咁所以究竟你有啲咩说话想同，即系呢个已经嚟到踏入二十周年嘅即系哈利波特，有咩同佢讲咧？ Yeah。 即是他本人之后你可以喜欢跟他身边的人讲都可以的。 嗯嗯。 我知道大家好想跟苗丽讲是不是我都想。 还有呢还有想跟这个还有哪个可以讲张秋。 张秋啊张秋张 秋都靓 啊 现在。 啊、 我又想。 以前不靓咩以前都靓。 以前一般啦现在 更加靓。 是啊我想去 IG 看看。 是咩是一人看下先。 是啊你是不是不知道 IG 是什么呢 不知道啊。 张秋的 IG 就是。 张秋这样。 读到长洲咁样啊，叫 KT 梁啊。 哦，系咩？哦， 佢中文名叫梁，唔知咩诗啊，突然间醒唔起添。系啊 ，KT 梁。 OK, okay.。 做第啲嘢又冇咁勤力喎、 啊，咪咯，喂呢啲咪后讲啦 ，IG 呢啲， 咁大家可以喺我哋嘅 IG 度或者 Facebook 啊留言啊，拣只歌送俾佢哋啦。 耶，咁、yeah, 啊，大家嚟留言嘅同事啊，啊，仲有啲咩嘢今日你想补充？ 今日我想补充都系关于呢个 social media。 哦 ，OK， 呢一两日突然之间有啲素材咁啊 post 晒上去啦，咁多谢大家嘅反应啦。 系。 寻日系我史上第一次 IG story 咁、 哦、 多人俾反应。 哇，嗰一张啊，真系我都想俾反应啊。 唔系 story 啫 ，story 啫、 哦、，story 我寻日出都话，寻日。事发系寻日 music show 播歌嘅时候，一路播一路跟住哼，跟住后屘我发现到我自己原来推咗支咪出嚟啦。 我以为你话你摆嗰个好挫嗰个 post 嗰、那个， 呢、這个系啦，呢、這个系重点嚟嘅。story 嗰个就纯粹一提啦。咁但系见大家都好多反应，当你见到人哋出事嘅时候，就会最开心啦。唔知点解？ 我想问咧，但系咧，我想问就系、是，其实点你点样后屘发现到自己推咗咪啊？一路唱歌嘅时候。 好彩我唔係好大声哼嘅，但 係有人同你讲返啦。 唔係啊，而係当我准备埋咪踢歌嘅时候，发现支咪已经推咗囉。应该係踢歌之前我就即係推定咪啦。咁但係你知跟住又会哼下啲旋律、 okay ， 又唱下咁样啦，然后就入咗咪囉。 麻烦大家搵返琴日骚动音乐五点半嗰个重温。五点半到六点你听下会唔会听到波成唱歌，如果听到麻烦录低佢留个念，好少可嘅，好少可听到波成唱歌嘅我。 咁囉冇啦，呢个就其一啦。咁第二就係你剛才讲嗰张相啦，喺自己 social media 铺一张。 我想讲喎、啊、你做咩嘢事啫而家。好大偶像包袱喎、啊、而家你。 点解偶像包袱啊，又 完全冇啦。咁样挫晒咁样。 咁唔係有包袱啊，有包袱 唔 讲 我以为成个 Tyson Yoshi 咁啊大佬。嗰啲又着对靓鞋又整件 hoodies 咁样。 你睇对鞋污糟黑色㗎。因为早一两晚咁跟住我爸妈就 book 咗 station 咁样，我哋上去搵佢食，即係买啲嘢食上去同佢食啦，咁生日咁样。跟住去到个房见到个厕所好大好靓啦。 OK。 我妹就话哇呢间房呢个厕所出名係攞嚟打卡㗎。 係啊我都认得啊，成日喺 IG 见到呢个厕所。不过通常都係女仔打卡多 啦。好少男仔啦。 係啊你真係第一人。 咁地板已经黑白街砖咁样啦、嗯。然后最紧要个浴缸。咁跟住我妹就话：哇，呢个打卡好出名啊！咁我好啊，咁坐低玩两手咯，咁 坐低玩两手， 可以过澳门咁啦。系，咁跟住就唔识摆 pose 嘅，咁我都系谂住玩下骑呢嗰啲，咁然后就两只手两只脚就递晒出去个浴缸出边， 好似好炭咁样啦。 系啦， 系咪阿妹帮你影啊？ 阿妹帮我影嘅。咁初头影完之后就觉得好骑呢啦，跟住就戴住副眼镜咁样懵下懵下，佢话不如你想唔想咧认真啲？挫咁样影一张，我话但我唔识㗎喎，咁样。 系， 跟住佢就同我讲话，不如你试下幻想自己系阿 Jeffrey B B 啊！ 哇，差好远、啊，师兄。 大佬，你要知道 Jeffrey 系天生丽质，跟住同佢上堂嘅时候，每次见到佢，我都慨叹上天嘅不公平。 系咯，即系嗰个嗱，我唔系话边一个好啲与坏啲嘅问题，而系气质上啫吓。气质上你同 Jeffrey B B 系 唔需要 斗 啦，唔需要喺我面前。 即系佢系斯文啦嗰种嘅，你就系、是。 狂野时速咁样， 型格咯，型格咯。 咁于是乎我就唔知啊，今日是但摆下，即系嗰啲唔笑嗰啲样，而家好兴噶嘛。 系即系总之你挫挫地唔笑咧，就已经系好似有嘢啦。 系啦，咁然后着住 hoodies， 你知道有条绳喺度，即系即系叫做索实嗰顶帽嗰条绳咧。咁我就扮嗰啲人咧，好似有啲 accessory 咁咬住。 系， 跟住咬完之后影完，我就话阿妹，你知唔知其实我扮紧 Tyson Yoshi 啊？咁劲之丑啦， 真系谂住 Tyson Yoshi 嘅原来。 佢嗰啲好中意噶嘛，咬住嗰啲嗰 accessory 嗰啲链啊，咁啊成啦咁，咁跟住就冇啊，影完之后咪执，其实都唔使执，唔系执咗少少啲色啊光啊咁，跟住咪见啊都几得意啊，跟住就摆咗上网咁咯。 唔系，我想讲咧，我睇翻啲构图咧，其实真系有 sense 噶，即系嗰啲颜色啊个构图系有 sense 噶，系得个 model 唔好 sense 噶，系、 哦、 啊，那个 model 完全咧， 我称呢个叫生仔 pose， 仲好意思话自己系扮紧 Tyson Yoshi， Tyson Yoshi 有冇睇到啊？ 佢有啊， 佢睇到我有福利， 佢复咗嗰个就讲唔到啦呢度。跟住，但系我觉得喺即系，我觉得呢个咁得意咁无聊嘅事件当中，我觉得有几个体会嘅。 系 第一就系、是。即使在阿妹面前已经没有其他人了，原来你要很有自信摆这些动作表情，其实原来会尴尬的。 是是是。 那我 就更加令我佩服在 social media 上见到其他的 artist， 歌手啊 ,model， 因为现在其实歌手差不多都兼任 model 啦， 啊、 会影很多硬照啦。 啱啊。 咁你唔好以为真係一个歌手除咗唱歌之外佢都要諗呢啲嘢㗎嘛。 嗯冇错。 其实我好佩服 一个经营嚟㗎呢个系。 嗯。即係可能有一啲真係品牌合作，或者有时要 be active 喺个 social media。 嗯。 咁你出歌几个月一次，唔通你即係几个月一次先出个 post 咩、 啊、你 都 keep 住得闲冇嘢做都要影下啲 OOTD 咁。 我就觉得啊好犀利喎，就算即係平时咁样啲得嘻哈哈都好，去到影呢啲相个位呢，即係一秒跟住就变咗个状态啦。咁呢个已经系劲啦，第二就系你仲要有好多 variation 喎。我哋之前都讲过喺公司影嗰啲电台 post 嚟嚟去去都系 你点样谂？ 一号、二号、三号咁样重复做咯。 点样谂可以摆啲咩 post 咧？咁 但系人嚟啊，真系好多。你其实有冇咧喺影嗰阵时尝试去，不如参考一下佢哋啲 post， 睇下佢哋系点样摆？ 完全冇啊！我净系 哇，你都好有信心喎、啊，真系。 唔系因为我唔系。我谂住搞笑啊嘛， 系，唔系因为咧，我一揿入去咧，你例如咧，你打呢啲卡咧，你去影相咧，咁通常你咪一拣 location 噶嘛，系咪？咁咧，我又特登试下揿入你嗰个 location 嗰度睇下人哋嗰啲相啦，跟住即系当然女仔系有好多嘅，但我都见到一个男仔， 喂，我都见到呢、這个，喂，大佬， 喂，你 唔着衫 啊？ 佢唔着衫， 好侮辱啊！ 唔使咩身形都得啦。 你 唔使咩身形，唔使咩 pose 都得啦， 净系个身形已经 系已经系一个 pose 啦。 啊、 你谂下系咪先？ 你自己真系反省一下，唔系即系我觉得头先你讲嗰样好嘅，就系嗰种经营咧，系其实系好难谂，即系你要谂每日当一出一个 pose，然后你要摆唔同嘅。嘅一啲姿勢咁樣咧，其實咧你唔參考一下人哋嗰啲相，真係搞唔掂噶。 你仲要，所以有時咧，我哋有啲見啲歌手上嚟做訪問咧，喺港台可能有一個我亂噏，佢有個貨櫃咁樣有少少 feel 嘅，趁佢嗰日套衫，佢哋都會喺貨櫃門口影一影，咁然後就嗰日 post 翻出嚟，可能啲衫有 sponsor 啦，又或者可能係叫做 be active 啊，即係有啲嘢發生喺自己嗰個社交媒體度俾大家見到。 係啦，即係大家知道啊，原來佢今日去咗边？做紧啲咩？诶，佢套衫几靓咁样啦。 系啊，即系要呢啲。咁当然啦，当时咁我影嘅时候就冇脑里边就谂下啊，最近啲男 artist 究竟佢哋点样样？ 点样摆 pose 嘅 咧？都系左蹦右蹦啦咁样。其实有一个 pose 我系觉得最难嘅，呢个我都有同一个朋友讨论过咯，就系踎低啦。 踎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点样踎得嚟唔似？ 唔似肉酸嘅咧，即系唔似去紧厕所嘅咧，咁样 系啦，或者唔似喺条街度就咁踎喺度，而系有 feel 嘅 model 踎咧， 我覺得係， 我覺得嗱呢一個咧，我有研究過嘅，即係當然第一踎嗰人要踎得好有自信啦，但係其次其實影踎低嗰個相咧，其實嗰、那個相機即係嗰個攝影師嘅角度攞都好緊要 啊， 即係可能例如係有少少低炒上去，但係又唔好太過不雅咧，係有啲難度係要練習嘅，呢啲構圖上咧。算啦，我同你搞唔掂噶啦， 同埋 有咁复杂嘅嘢。 同埋有一种就系佢可能假设嗰对鞋好系个重点咁啦，佢嗰种踎咧唔系就咁普通踎低，佢伸直一只脚出嚟，好似拉紧筋咁。 系啦系啦，伸直地身望下对 Spiderman 咁 样只脚咯。 系啦， 呢个我觉得都又系难嘅，点样影得嚟唔似拉紧筋， 又唔做作， 系要好自然嘅嗰、那个踎得，我觉得呢个难嘅。 我记得咧，你之前讲过去上嗰啲戏剧堂咧，学讲嗰啲学习身体运用咧，我怀疑你学完翻去冇练习啊，真系。人哋有练习，即系可能咧，每日即系人哋有啲人做幕前咧，咪话每日对住块镜，自己望住块镜笑去练习个笑容噶嘛。 啊、 其实我觉得影呢啲相系一样嘅，你见到啲 IG 嗰啲人咧，成日都可能自己攞住个电话对住块镜影相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练习。你每日就攞住个电话对住块镜摆唔同嘅 pose 影相，影下你嗰啲 outfit 啊，影下唔同嘅你嘅姿势啊，其实是一个练习嚟 嘅。其实我心目中觉得有啲嘅 artist 佢摆啲 pose， 我觉得我系佩服。 系。 即係 in a good way， 我覺得勁嘅，即係做到頭先嗰種自然啊。其中一個咧就係 Jace， 阿 Jace 嗰啲其實好勁，但係因為佢係女仔，因為男仔咧，我覺得嗰啲我有試過，諗住試下玩扮咧，個 feel 好唔同啊，即係個神粹好唔同。 我覺得唔關男女事咯，我覺得真係人嘅問題。我覺得呢個真係完全係偶像包袱嘅問題咯。呢、這個你太有呢個包袱啦， 唔係有包袱啊，而係我冇包袱都我本身個人嗰、那個。个后六咁， 哎，你终于知啦，我都唔好意思讲，你终于自己肯坦白承认咁咪好咯。 包袱方面我真系冇乜， 有啲嘢咧真系冇办法唔接受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作为即系正面啲去睇啊，其实即系执执个人，即系整到自己个人醒神啲，其实个自信系会好啲嘅。讲真嘅， 我濑尿牛丸啊！考试读书一百分， 系啊， 自信翻晒 你。所以咧，点解你我同你影相咧，你咪成日见到我自动会隔开半个身位嘅、 哦啊。 其实呢个就系冇自信嘅表现。哦、但系如果我嗰日系可能 有自信， 有特登打扮过啦，可能有执执下咧，咁我就系啦、啊，我就会有信心黐埋啲，或者可能嗰个姿势会突然间你会发现我松容咗嘅。 所以大家睇啲相，平时就知道阿斌个状态系点样样。 冇错。 而呢一位朋友，我觉得佢影嗰啲相摆上 IG 咧，都有 feel 嘅，同佢呢首歌一样，佢系张曼芝之子啊。 越来越不简单，太多沉重的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还要赶住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中今晚没什么心情参与，你们要玩到通宵，我只是想找个人揽住，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爱得死去活来，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爱得死去从。 自己一个成就，脱离呢个城市，宁愿自己一个喺个睡房里面静啲。当我自己一个，你嘅身影就会呈现，一幕幕嘅回忆，屋企留下甜蜜嘅情节。但时间冇得倒退，生活冇得停止，只能够不断重播属于我哋嘅 playlist。Yeah, if you know we play, forget about last night. 有朱怡的派台作品叫做 Love Lost， 先听住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发表网志表示，最近一个星期之内接连发生两宗恐吓法官的事件，简直目无法纪，不能够接受。法律界同仁包括他本人都有责任呼吁社会人士必须尊重司法独立，不应该任意抨击甚至威吓法官的人身安全。鄭若驊表示，過去一年，社會上依然不時出現法官和司法人員遭受滋擾甚至恐嚇，他暫時不適宜揣測這些非法行為是不是與法官所審理的案件有直接關係，但是這些卑鄙低劣行為實在令人髮指。他又說，若果純粹因為不滿結果而肆意抨擊法庭偏私不公，或者利用網上惡意起底，甚至威脅使用暴力，試圖向法官施加不當壓力，這些行為在任何一個法治社會都絕不會被姑息，亦都會徒勞無功。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若果专家认为在科学上三至十七岁人士可以接种科兴疫苗，会鼓励大家接种。他说，在降低疫苗接种年龄的问题上，现时正是等待另一个专家委员会开会，之后相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将会就接种安排作出决定，教育局会配合接种程序。局方亦都会因应食卫局的决定，在学校内的运作和安排作适当调动和调节。另外，就政府现时鼓励特定群组接种第三针，被问到会不会亦都要求教职员和学生接种，杨润雄说，政府正是全力推动社会人士接种第三针，因为可以进一步提高保护率。至于学校要做什么调节，将会整体考虑。天文台表示，香港上空今日傍晚将会出现月偏食，太空馆下午五点半至到七点在 YouTube 频道直播，并且由馆长分享科学知识，市民亦都可以浏览康文署和太空馆 Facebook 专页同步观赏。天文台说，整个月食过程会在晚上八点零六分完成，由于月食期间月亮的一角较低，面向东和东北而没有障碍物的地点是观赏的最佳位置。下一次在香港可以观看到的月食将会是出年11月8日出现的月全食。官立和资助小学小一自行分配学位结果下个星期一公布，今年有48080人申请，22892人获派学位，当中超过13000是父母在该校任职，或者有兄子是在那间学校就读，余下9800多人就属于按计分办法准则获派。 教育局提醒家长下个星期一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携同小一入学申请表的家长副本前往所申请的小学查阅申请结果。受到疫情影响，家长如果未能够前往相关学校，亦都可以浏览学校网页查阅申请结果，或者致电学校查询。获派自行分配学位的儿童需要在下个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到学校办理注册手续。教育局出年一月中旬会以书信通知未能够获得自行分配学位，以及只是准备参加同一派位的申请者，在1月22号或者23号前往指定的同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以及意外嘅消息啦。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过咗风力楼。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慢线有坏车，龙尾过咗风力楼。另外喺新界啦，西沙路近住斜下村来回，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咁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就分别去到低琴湾海源居同埋去到大洞。就是西沙路近住斜下村，因为有交通意外啦，所以来回方向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分别就在帝琴湾海源居同埋去到大洞。隧道方面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是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继续需要间封夹。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咧，较早时因为有坏车，所以一带比较繁忙一啲，龙尾排到去新田围，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系挤塞，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水塘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龟背湾。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龙排到果栏。喺新界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慢车，龙尾去到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元朗公路桃园围落斜去屯门、屯赤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 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作为本地乐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怎可能不讲选秀比赛啊？在八十年代，除了有无线电视和华星唱片合作创办的新秀歌唱大赛，还有全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

难得你咁了解我啦，波成。有吴亦坤同埋柯新峰最新派台作品《难得你和我》。嗰个上上落落嘅原因系因为事关我屋企有两只猫嘅，其实一早都当佢哋屋企人咁样。不过最近因为屋企其中一只猫身体唔系咁舒服。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到似往日那亲密， 心情一路都好忐忑。 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教练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悲喜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口，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 其实一路都不是很明白怎样为之父母的爱的，直至到今次遇上家的猫咪有身体的问题。你就会发现原来做人父母那种忐忑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不过作为亲人，无论那场仗再难打都要打下去的。听到 Jin Lee 和萧海恩谢仲亲。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用，别再讲为了爱恋威不很有用，如自恋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冲，宁愿不减追忆的路行极还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

生生不断的足印。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喜剧上的伤感，悲剧上的喜感，生命是悲欢喜舞的Still try, I am alive。 一路或许惊心，一路或许安稳，感动是一起走过的 有时候咧，生活当中嘅不幸会好似台风咁样，一次过狂风暴雨咁样送晒俾你。但系呢啲时候都要同自己讲一句 ：I'm good, I'm fine， 然后继续走落去。张敬轩 ，On my way。 广仲雨时多云偶阵晴。 适合香港环境的方法，过去几年亦都尝试用绝育等的方式，尽量用不同方法做到平衡。相较很多地方，渔护署更会想适合香港的方法，减少野猪令到一般市民受伤，以致影响安全。他又说，渔护署刚刚做了第一次行动，会总结经验，强调市民安全是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天气方面，与偏东气流相关的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咧，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综合大楼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非常繁忙噶。咁而家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嘅掉头位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大同新村。咁就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综合大楼有意外，美孚一带嘅交通非常繁忙。而家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嘅掉头位，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大同新村。咁至於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蝴蝶谷慢線嘅壞車已經拖走咗，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龍翔道近天馬苑，而喺西沙路近住斜下村咧，較早前嘅意外亦都已經清場，一帶嘅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總部，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龍尾喺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學園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西行去西环方向，近住中环军营那段的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现在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现在近安定村那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入境事务学院。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交通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元朗公路桃园围落斜去屯门、屯赤隧道出口去九龙和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单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有一日阿小明买咗一个鱼翅炒饭，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个鱼翅，就问老板：啲鱼翅喺边啊？阿老板就同佢讲： 我叫鱼翅啊，因为。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好，你攞咗啲衫出嚟未啊 ？Kitty 一早攞咗啦。 小白，你都换咗季。 Barbie， 我哋攞翻啲夏天衫出嚟嘅咋。 似夏天嘅冬天 都要做好准备。 咁似冬天嘅冬天呢？ 点都会嚟。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而家好简单嘅啫，上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同埋点歌俾今日我哋嘅对象 哈利波特啊 ，Harry， 呢一个二十周年啦，电影嘅上映，咁我哋都觉得，哇，呢个咁长嘅时间，可能你咩年纪都有机会接触到啦，唔知 啦， 又喺你过去扮演咩角色咯，即系佢哋嘅出现， 同埋唔知而家咧，即系以前点解我哋会咁熟悉哈利波特？其一就系因为啲电影啦，其二就系因为其实我哋读书嘅时候咧。会睇嗰啲即系嗰啲阅读堂咧，系会有一借嚟睇嘅。嗰啲 library 系有。 你系中文英文啊？嗰阵时， 梗系中文啦、啊。 我发现好多识嗰啲女校嗰啲女仔咧，以前系睇英文嘅、 啊。哇，咁 喺大学识嗰啲，大部分话喺中学时候已经睇咗啦，咁就好劲嘅咁啊。 早知如果我嗰阵时睇英文版，我可能而家英文就好好啦。 我以为你话就会识到啲唔同嘅女仔添。 呢个其中之一啦。 系啊，今日所以系啊，大家留言俾我哋啦。咁我哋各自都写咗封信俾佢。 系我。嗰、那個咧就我因為我係一個好忠實嘅哈利波特嘅粉絲、 oh, really? 所以咧我其實好清楚佢成世人係點樣嘅，點樣過的。所以其實我對佢有啲意見。 見你嚇、啊、都玩佢隻 game 添，就知啦。 親愛嘅哈利波特，你好啊！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十不相瞒啦，其实我同你可以话系一齐长大噶。你入读霍格华兹一年级嘅时候，亦都系我啱啱入读中一嘅年纪。不过好得意嘅系咧，由三年级开始，我同你嘅成长速度就开始慢慢相差得好远啦。可能你识得魔法嘅关系啦吓，我四年级嘅时候，你先三年级。不过无论如何，作为一个麻瓜，曾经我都好羡慕你的便利啊，因为你可以用魔法解决到所有的问题，身边又有成班朋友去帮手，甚至乎完全不需要担心经济的问题，因为父母一早已经预备了大笔的遗产给你。你唯一比较难过的时期，大概就是住在你姨丈屋企的时候啦。所以慢慢我由对你的羡慕逐渐变成妒忌，尤其早几年成日讲起赢在起跑线呢啲问题，我就正正觉得你系一个赢在起跑线嘅表表者。单单就系因为伏地魔嘅法力对你失效， 你由 BB 时期开始就已经成为整个魔法界的明星，而你的人生亦都好像一早被安排好咁，由校长邓布利多在你11岁的时候接你回去欧洲三大魔法学校之一的霍格华兹，直头有一种人生赢家的感觉，而你亦都顺风顺水咁样开始咗你嘅华丽人生。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洪家豪嘅《主角光环》俾你。系啊，我就好似荣恩咁，出生喺一个平凡嘅家庭，唯有默默耕耘，希望终有一日唔需要失色于带有主角光环嘅你啦。曾经试过攞住支笔大叫去去武器走嘅斌阵长。 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到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远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问住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远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无人能如你爱惜我，明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生过被爱下去无用，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远故事还热播，感激光环给我，愿要我这种配角。 好熟喎、啊！你真系， 梗系啦！你有冇感受到我好似石内卜咁样咁仇恨哈利波特？我完全系觉得，诶，呢啲赢在起跑线嘅人，我真系不似好似佢咁。 而我咧，哈利波特虽然我唔能够话我好熟佢里边啲嘢啦，但佢真系呢廿年嚟讲，佢都陪我，即系好多嘢嘅发生都关佢事。 咁神奇， 好多嘢谂起，你听下你就知 道。O K， 亲爱嘅哈利波特。你好啊，你的系列电影上映20周年，很多人都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但我就一啲都不意外啦，因为我和你都可以说是一起成长的。 我仲记得第一集上嘅时候，我仲读紧小学，每日搭小巴翻学都会经过观塘嘅宝星戏院，咁啱嗰度有个灯位，所以成日喺小巴停低嘅时候就会见到你嗰张海报啦。讲个秘密俾你听啊！有一次我同妈咪坐小巴嘅时候，啱啱讨论紧想改个咩英文名，因为本身嗰个实在太差啦。讨论之际，架小巴就停咗喺戏院前面嘅灯位，我妈突然就话：不如你叫 Harry 啦，望落呢个样都几似哈利波特啊！系啊，读小学嘅我眼大大，戴住副右框眼镜，额头上面又有条拉，系几似第一集电影海报上面嗰个你噶。我阿妈觉得，虽然 Harry 呢个名咧，我一路都觉得冇乜特别，但因为嗰阵时真系好想改咗佢，所以就决定用啦。而家好多人问我有冇英文名，我都话冇噶，但其实系有嘅，只系我觉得自己人越大就越唔衬 Harry 呢个名啫，所以咪冇用咯。咁人系会大会变嘅呢个道理，我谂你都明啦。你都话试过俾人以为你系流浪汉添啦，仲俾咗几蚊你买咖啡添。但讲到改变，我谂你同我都一样，最估唔到应该系妙丽越大越靓啦。我明嘅，当初觉得呢个女仔懒巴闭，又烦又巴渣，但佢真系越大越索啊嘛。其实我都唔明噶，点解你唔拣妙丽，走去拣金妮呢？认真啦、啊，依家谂翻转头，你有冇后悔啊？嗱，过去呢二十年呢，我都有跟足咁多集电影噶，试过同啲中学同学癫到入戏院睇最新一集之前，一次过重温晒旧嘅集数，即系话睇最后一集《死神的圣物二》之前，系煲翻晒前面七集噶，劲唔劲先？话晒成个系列都追咗咁多年，终于嚟到大结局，梗系期待同埋表达诚意啦。只系唔知点解啦，最后一集入戏院睇嘅时候，我瞓着咗，所以到呢家我对个结局都冇印象噶。但我答应承你啊，嚟紧出二十周年纪念特辑之前，我会尽力煲翻晒先噶啦。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啊，差啲唔记得咗啊！其实今日我写信嚟咧系有事相求嘅。话说我有个朋友叫 Lester， 佢身处嘅世界系冇光噶，所以想揾你帮手，睇下可唔可以用咒语 Lumos 整啲光照下佢个世界啊！有人知道我英文名，然后叫我做哈利波城嘅波城上。 forget the nights gone by and never came to light. I'm left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gray and stormy skies. Guess it's time to take the chance while I have both my eyes wide open and the view ends what's there never came to sight. I'm all tired of everything. I'm just indulging the melatonin. Left me wandering in my bed. But there's not much time left for wasting. Grab our bags and we shall get going. Heading south till we see the skies igniting. Shadows hovering, there's nowhere to hide. While we're joining currents that would take us to the light. Let's just leave our fears behind and we'll let our fates decide. At least we're running from the dark and endless nights. 系我讲嗰个朋友 Lester 就系佢 ，Lester Lam 有佢新派台歌咧，都系讲紧就系佢个世界系冇光噶。 下一首可能就系叫 Lumos 咧，点知啫？ 呢首叫做 Shadows。咁啊，我发现我哋啲听众都唔系好多哈利波特 fans 啫，原来 可能年纪唔同啊，真系。 系啊，你哋可能太后生啦， 太后生，太年轻， 未出世， 唔 知咩嚟。 系 ，sorry， 我哋老嗰啲， 哈利波特都老啦。 但系啊。都有听众即系都啲其他留言咧，佢哋讲嘅都系大家都会谂起香港一个男歌手啊，讲到哈利波特， 个气质系有啲似嘅，老老实实，可能都系戴眼镜， 可能都系啦。再加上有一个听众直情话睇翻佢最近访问咧，啲造型系话系衬嘅。 哦，但系因为佢最近咧着嗰个系黑夫帕夫嘅学院嘅套装嚟嘅，而呢一个哈利波特咧并唔系黑夫帕夫学院嘅， 格莱芬多 系格莱芬多， 我仲记得 系好嘢。 另外嗰两个系咩啊？黑夫帕夫格莱芬多，史莱哲林， 史莱哲林同埋死我唔知道只嘅系只鹰咯， 知唔知呢只鹰？ 系 黑夫少少，雷文 啊，系啊，系系系系系，唔错啦，算啦， 雷文老夫啊。 啊，系啊 ，Raven， 之前咁都记得， 好嘢，好嘢， 好啦，咁究竟呢个歌手系边个咧？我今日决定俾个新名佢，继上次呢个 Yama Terrence 之后，有哈利波特伦斯梦游仙境， 哇，咁牵强度真系。 哈利波特伦斯 系啊系啊，你下次写一卷俾佢啊嘛。 佢系林家谦啊。 手空思想，化作踏遍无数星斗。 里面啲歌词 Oscar 填落去都有嗰啲哈利波特元素啊，嗰啲车角女发佢有麻瓜咧， 系、 哦。跟住另外听众都话，另外一句都系啊，十块木碎伸手学施小魔咒，又谂起拎个支棒嘅 Lumos， 就去去冇气走。 好想跟住哼， 你又突然开麦，我啱唱紧，好彩收声收得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为12至17岁群组接种科兴疫苗，政府会尽快公布接种详情。委员会话，经审视多项数据，认为科兴疫苗对于3至17岁儿童同青少年是可靠，冇令人担心的信号。至於點解唔建議讓3歲或以上兒童同時接種科興疫苗？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形容，循序漸進先至係上策。未來會做更多教育工作，聆聽家長擔憂，可能係出年新學年可以俾小學生接種科興疫苗。大圍昨晚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88K 九巴懷疑行錯路，鏟上石博之後翻側。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批評，九巴經常調配車長行駛不同路線，亦都不滿九巴在意外之後沒有檢討，更加與涉事車長割席。分會成員有駕駛 88K 的九巴車長說，近期駕駛有關路線的車長需要輪流駕駛包括 88K 在內的3條路線。分會主任黎少聰說，九巴要求車長輪流駕駛不同路線，甚至有車長一日要駕駛4至5條路線，會令到車長難以熟悉路面情況和難以集中。他希望九巴管理层与工会会面，了解车长工作情况。今年初以照顾家人为由请辞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前政治助理黎咏如，获批准担任顾问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报章专栏作家。前任行政长官及政治委任官员离职后，工作咨询委员会批准黎咏如担任两份工作，包括下个星期一起出任一间教育顾问公司的执行董事，以及下个月起担任报章及杂志的专栏作家，认为不会构成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综合大楼嘅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咁但系有几单新嘅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扫管笏，同埋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狮隧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多车相撞的意外，龙尾排到去近苏屋村，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多车相撞的意外，龙尾排到近苏屋村。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世界花园慢线都有意外的，龙尾去到狮隧收费广场。狮子山隧道沙田方向需要间封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窝打老道近圣佐治大厦，和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

fore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日同大家听嘅呢个 DJ set 咧，因为有一个新嘅唱片厂牌推出，叫做 Lost in Dreams。之前都系有一个同名电子音乐节出现咗，今日推出咗佢哋呢一个厂牌第一个合辑嘅。叫做 Gateway， 今日就同大家听下里面嘅作品啦。 Everything I didn't say is on my lips like your name. Tell me why I feel this way, a fever dream that I can't escape. And I'm wondering when I'ma recover, 'cause I'm tired of feeling so strong now. You're the habit that I just can't darkness, filled with my own doubt. If ever I can last and see, I find my way back home to you. Lay hands. Without a sound. my last or are we all? I feel so small. Is there something more or nothing at all? Is anyone out there? Can anyone hear me? Just let me know.This ain't no place for me or anyone. I wish we had somewhere to run.Somewhere to run. Can we go back in time to where we've been? To when I felt you on my skin. On my skin. Am I lost or are we all? I feel so small. Is there something more or nothing at all? Is anyone out there? 因为你喜欢这半个钟头 Melodic 的 Bass Music 啊，其实一个新的厂物 Lost in Dreams 里面新的合辑叫 Gateway。 稍後晏啲咧，就會將個 Facebook 上網，大家可以睇翻揾翻呢啲 artist 嘅。咁我哋下個禮拜一5點鬆動音樂再見。